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所读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至十节。如果大家找到的，请听我为大家将经文读出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节，耶稣又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说：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，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：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持迫切的请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第十节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经文读毕，现场亲祝福自己话语，赐福大家。 我哋今早好高兴有蔡聪英牧师喺我哋当中嚟到正道。蔡牧师是以斯拉培训事工的主任，他今早的讲题是必蒙垂听的祷告。我们请蔡牧师。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正话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的了，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。咁啊，正话嘅经文点样讲咧？佢话耶稣又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？咁啊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嚟到我呢处，我冇乜嘢俾过佢。咁啊，嗰个人就回答说：唔好搞住我啊！咁样，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。咁啊，喺呢一段嘅经文嘅里边咧，哇！一开始读经嘅时候，第五节咧，佢就话耶稣又说。咁啊，点解会话耶稣又说咧？咁呢个系第五节噃。原来之前耶稣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咧，系已经说咗啲嘢噶啦。咁啊，耶稣之前讲乜嘢咧？咁啊，第一节就话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完咗之后，有门徒就嚟问佢啦。主耶稣啊，可唔可以啊，俾我哋求你教我哋点样祈祷咧？咁啊，当佢咁样问嘅时候咧，仲加多一句话：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咁。咁于是耶稣听完佢呢个要求之后，耶稣就话啦：好，我教下你吓，你们祈祷嘅时候要咁咁咁咁咁。咁啊，教完咧之后咧，嚟到第五节就正话嘅经文啦。耶稣又说，咁原来耶稣基督喺呢一段咧，就先系因为门徒嘅要求教我哋祈祷，咁耶稣教完咯，耶稣先至讲以下呢一个嘅说话。咁其实当我哋一信耶稣之后咧，咁我哋好多时候翻到教会，牧师啊、传道人啊、导师啊、团友同我哋讲啦，你要读经啊，字，你要祈祷啊，哦。所以由我哋一信耶稣开始之后咧，我哋就开始祈祷咯噃。咁啊喺我哋祈祷嘅过程里边，有冇试过耶稣听你祈祷啊？咁啊有，系咪啊？有冇试过耶稣仲未听你祈祷啊？咁有冇啊？咁都有喎。咁有冇试过你祈亲耶稣一定听啊？咁啊唔知噃咁样啊？呢一段经文咧，耶稣教佢哋祈祷。然后耶稣又话俾佢哋听：你知唔知道点样你嘅祈祷，神就会一定听咧？咁呢段经文咧就系讲紧呢一样嘅嘢。咁啊有一次咧，有一个嘅妈妈，咁啊就去揾一个嘅补习老师帮佢个仔。咁啊于是咧，结果就揾咗个大学生，咁就嚟教佢个仔咧，就小学一年班数学。哇，系小学一年班数学唔使揾大学生一年班嘅学生啩，揾个中学嘅学生都掂啦咁样。咁啊，但系呢一个 大學生教咗佢仔一個禮拜咧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 ，Auntie， 我都冇辦法再繼續教你個仔啦，係因為有啲急事，我要翻香港咁。咁咪死啦！咁我而家叫起手喺邊一處揾個好似你咁好嘅老師嚟教我個仔咧？咁有，我介紹一個仲好啲嘅俾你，邊個啊？咁就係我嘅大學教授。哇！這個大學教授出曬名噶啦，全世界數學首屈一指，用佢嚟教你嘅一年班嘅仔，掂曬。咁啊，結果咧，那個大學教授就嚟教你嘅仔啦，咁啊，人工仲話一樣添嚇。咁啊，點知佢嚟教嘅時候，這個做媽媽就同嗰個大學教授講：嗱，我而家請你教我個仔數學啊，係啊，我知噶，不過要好似嗰個大學一年班學生咁樣教法，知唔知啊？咁，哇，嗰個就真係拗曬頭啦。嗰個係我學生喎，我叻過佢喎。佢之所以咁叻，係我教佢嘅啫喎。而家我嚟教你個仔，你就唔係話喂，唔該你仲教好啲添，那係你係話俾我聽，好似嗰個大學生咁教你個仔。你覺得呢句説話啱唔啱啊？哎呀，好似唔係幾妥喎。好多時候我哋冇留意呢段經文噃。呢段經文話乜嘢咧？主耶穌啊，你教我哋祈禱好唔好啊？冇問題 ，no problem 嚇 ，no problem 咯啊嚇。咁然後咧，好似使徒約，好似施洗約翰咁教嘅學生喎。哈，耶穌話咁就有啲問題喎。點解啊？施洗約翰教得幾好噶？施洗约翰向边个祈祷啊？向神，我就系啦。向神祈祷，佢知道点样教咩？啊，知道啩？咁而家我系边个啊？我系嗰个教人祈祷嘅嗰个，我又系听人祈祷嗰个。咁你话啦，耶稣会教得好啲啊，定施洗约翰教得好啲啊？哎呀，唔使问啦，佢梗系。耶稣教得好啲啦，咁耶稣基督知道乜嘢祈祷，佢就一定听，用呢一个咁样嘅了解知识嚟教佢个门徒祈祷，你话咪仲好啲呢？有一次咧，我就同我太太咧就去俄罗斯嗰度教书，咁我哋两个咧就分头行事，佢就喺莫斯科教两个礼拜神学，我就一个地方叫做叶卡。就教两个礼拜神学，咁啊，其实我唔系第一次去，我第三次去噶啦。咁不过次次自己去啊嘛，去完我就走噶啦嘛。咁啊呢一次咧，我太太话：喂，教完神学，一齐喺圣彼得堡休息几日，先至去中国继续培训啦。咁我好啊，咁你想留几日啦？咁啊四日啦，咁样。于是我哋咧就留喺圣彼得堡四日，咁然后咧就搭飞机去北京。點知去到嗰一個嘅啊移民局關卡吸嗰個 passport 嘅時候，嗰、那個嘅即係嗰個地勤人員望住我，我望住佢十分鐘，佢唔喐喎。我話點解你唔繼續做嘢啊？有問題啊？佢話係啊，有問題啊咁。我話有咩問題啊？佢話你個 visa 過期喎。嚇 ，visa 過期？你梗係搞錯啦！我是用特區護照的嘛， 你知道特區護照最夠照嘛、啊、特區護照怎夠最夠照呢？哇，因為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它都是免簽證，我說我是拿特區護照免簽證加的，他說你說得對，免簽證兩個禮拜，現在兩個禮拜多了兩日，那就死了，我以前一完了我就走了嘛，我教兩個禮拜書，咁星期六、星期日唔使教就飛走，咁咪唔過咯。啊，今次冇留意，原來同愛妻一齊去多四日，咁點啊？咁於是我話：咁我太太咧，喺隔離嗰處企緊，你眼望我眼。咁我話喺邊度交錢？然後我哋走啊？唔得喎，嚇唔得，冇錢要交啊？佢話你唔走得，你要留喺度，你要留喺度申請好 visa 解決。咁然後罰咗錢先至走得啊！我話對唔住，我話我其實話俾你聽，我係牧師，我仲要去北京教書，嗰度好多人等緊我去， 我唔走唔得噶咁样。咁于是佢话你冇计噶啦吓，你攞翻行李吓、啊、上三楼啦咁。哇，我成排楼边度三楼咧咁？原来唔系呢排上去上边三楼。咁啊上咗三楼嘅时候，于是咧就同嗰啲人讲讲讲讲讲讲讲讲，佢话边个唔俾你走啊？我话楼下跟我嚟。哇，呢、這个高级跟住佢跟住佢，点知佢拖完咗十五分钟，佢话系喎，你真系唔走得。你聽日咧就要翻譯咗你嗰個嘅護照嚇、啊，你再嚟揾我，我俾你走咁，真係啦嘛，冇問題，聽日啦咁樣。咁於是冇辦法啦，攞曬所有行李一走出去，咁啊送我機嘅咧係一個嗰度嘅導遊，佢話唔記得話俾你聽，你如果有咁嘅問題，你就夾1000蚊落去，再第一次落去就得噶啦嘛咁樣。我話你得我唔得啊？他说为什么你没钱了、啊、我说不是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牧师，我这样夹一夹下去哈，有人贿赂我、啊、拉他坐监坐一年之后才好放他，这样就死了。蔡春呢牧师在俄罗斯坐监一年，大家这个礼这个这一年不用请他讲道住，明年先啦，这样等他放监先啦，这样一年之后还有没有人请他讲道，这样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情况又不走得，这样就怎么办？他说现在这样、啊、你有没有、朋友做生意噶，咁走个后门得啦咁。我话我有朋友做生意，不过我全部都走前门，唔走后门噶噃。啊，咁又唔得噶啦，咁你预定啦，听日嗱罚7000蚊美金，你先走得啊。哇，罚7000美金 cash 添啊，哇，边有咁多现金啊？佢话唔系唔得噶啦。于是我太太话唔怕，我喺俄罗斯有个学生吓、啊，专系帮人搞呢啲护照手续，专家嚟嘅，即刻打个电话去。咁於是佢就話唔得噶啦，你都係留翻喺嗰度再辦一個禮拜走啦咁。咁呢條路唔得，嗰條路唔得，呢條路唔得，嗰條路唔得，咁點啊？咁於是咧就翻翻去啦嚇。翻翻去嘅時候，我就同我太太祈禱。祈禱之後，神好清楚話俾我聽，你實走得。咁啊，於是咧心定嚇，買個機票。點知一買機票嘅時候，跟住嗰日。冇機由俄羅斯線彼得堡飛入北京，咁就死啦！咁嗰班喺度等緊我，咪痴痴地等。佢話第二日加日就有，話加日就唔得喎。咁嗰啲人點啊？咁於是咧就揾到另外一班機，嚇、啊、你就飛去莫斯科轉機去北京啦。咁咁呢一班機就聽日可以走得，誒、哎、就攞呢一班，咁啊多咗個錢都要去。咁結果咧就買機票。哇！點知翻譯嗰、那個原來要去嗰個公證行翻譯，翻譯完咗之後已經係傍晚六點一攞咗之後咧，咁嗰個導遊又飛車咁啊，載我去機場。一去到嘅時候咧，咁啊又上三樓。點知上三樓咧？琴日嗰個女士唔喺度啊！嚇，佢話5點鐘收工，啊、死啦！6點幾咯喎，而家咁點啊？咁佢話唔怕，等我睇睇你個 case。一睇，咁佢話你唔走得。吓、啊！我话唔走得。琴日你嗰个嘅职员话我咁样翻译咗嚟到嘅时候就走得、啊。琴日嗰个搞错。我话琴日嗰个搞错。琴日嗰个系你哋嘅官系嘅职员嚟噶、啊。睇佢咁高身材，梗系高过你。佢低级过我，啊、所以唔系靠高唔高吓、啊，靠高唔高级。佢话佢低级过我。我话咁而家点啊？佢而家你冇计噶啦。听日10點鐘上嚟上法庭吓、啊，然后受审吓。啊然后第二届你出境吓，系、啊、3年之后唔准再入嚟俄罗斯。我话唔系咁严重系嘛，我嚟旅游嘅啫喎，我唔系偷渡喎吓、啊。因为点解咧？有好多嗰啲外国强国人啊吓，咁啊去到俄罗斯咧就系、是、唔走嘅，唔走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呢啲问题咧，所以寄晒喺俄罗斯度成大扎 file 都系嗰啲咧夹硬留低。我話我唔係啊，我想走嗰啲，我唔係想夾硬留低啊，我想夾硬走啊嚇。佢話唔得啊，總言之你10點都上嚟咧啊。不過你有第二條路走嚇、啊，第二條路走，你可以飛過去莫斯科，然後喺果樹上三樓，又上三樓睇睇嗰度三樓點講啦咁。於是我就祈禱，於是我祈禱之後，我就同太太講，我話神有咩同你講啊？有啊，佢叫我跟住你喎、啊、咁。佢叫你跟住我，梗系跟住我啦。咁佢有咩讲啊？就系叫我跟住你得啦咁。我话跟住我好啊，跟住我吓。咁、啊、你有咩神同你讲？ 我说神好清楚跟我说，我们明天去到北京。于是我已经通知了北京和我的弟兄姊妹为这件事祈祷。所以呢，北京那些呢本来已经就来走去机场那里欢迎欢迎这样来的了嘛，现在不走去住了、啊、于是呢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为这件事祈祷。我祈祷的时候很清楚呢我能够离开，但现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怎么样呢？我祈祷之后我说，太太，我们一于转机在俄罗斯去北京，在莫斯科。于是呢昨天建行你一进去，跟着你是搭国际机嘛、啊、一国际机的时候他说你不走得就不走得了、啊、但现在呢就搭内陆机，一进去的时候内陆机没问题，就吸就行了、啊、然后呢吸了之后在外面等几个钟头，然后呢就有一个中国旅行团、啊、有一个旅行社那个领队就揸住支旗入嚟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哇！我话掂啦掂啦，咁今次唔通神叫我混喺呢个中国旅行团嘅里边，咁啊吸下吸下佢行我行，咁啊走咗咯咁，啊点啊点啊，神嘅意思原是好的。神咧当时同我讲，你系跟我，唔系跟中国旅行团喎，你唔好跟错路，跟错团至得噶。我话系啊，跟你跟你跟你。咁啊，嗰个领队就话啦，嗱，各位。陣間咧就會俾你一張登機證，你行李去到莫斯科攞咗出嚟，再入去攞第二張登機證，清楚嘛？咁樣清楚清楚咁樣。咁於是咧就知啦嚇，而家咧嘅行李就係去莫斯科，跟住咧又要攞翻出嚟，又要再吸過。嚇、啊，再過多一個鐘頭嘅時候改咗喎。這次就是每個人兩張登機證。行李直去北京，唔使留莫斯科嚇、啊。哎，我話咁得意嘅，今次好似特別安排喎嚇。點解咁特別安排唔知？咁於是咧，我太太話：係唔係我哋嘅行李去到莫斯科攞出嚟上三樓啊？我話唔係，我哋嘅行李直去北京。如果到頭來佢唔俾我哋去，佢會幫我哋攞翻行李出嚟噶啦，唔使而家自己攞咗。咁於是我太太係係係跟住你跟住你咁樣，係咪於是咧？我哋就。入去咯，入去之后就上飞机咯，上飞机之后咧就去到莫斯科咯。莫斯科中场嘅时候，一出嚟嘅时候，今日先去厕所啦、啊、一去完厕所，我一出嚟嘅时候，个领队就讲见到我啦、啊、你唔使等我哋噶啦，你两个先行啦咁样，我都冇话等你系咪？本来都谂住考虑考虑，而家话叫我先行，就自己行，因为唔系跟中国旅行团跟神啊嘛。一上到去的时候呢，个机场很特别，地下写着行这条路啦，这样就是转机行这条路，即是不行前面那里，就这样行。一行到那树的时候，那就怎样、啊、那里门闩了，闩了的时候我就走出来，有个俄罗斯女人又跟我行同一条路又进去，于是我们两个就跟着她进去。我就说，为什么你站在这里闩了门、啊、她这树写着、啊、俄文啊啊、等三分钟、哦、等三分钟这么清楚，看看三分钟、哦、OK 等三分钟、啊、三分钟那里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了、啊、之前我排第一丑的嘛，那给个女仔行了先，就她就行先，一递进去那个人一看一吸就走了，于是呢就集手了，到我了，我两本一起递进去，她一看一吸就走了，一走了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入了里面呢，好似发梦咁样，之前话唔走得，而家咧行呢条路咁走得，我太太仲容易跟住你啫，咁样就跟住我又走得。系啊，喺整件事嘅里边咧，我就好体会到我哋嘅祈祷，弟兄姊妹嘅祈祷，神听咗、哦。你话点解你当时祈祷咁有信心，一定去到北京咧？因为我去完北京。我就去哈尔滨，去哈尔滨我就去教讲道学，教讲道学的时候，其中我教的一个例子就是用这段经文，所以这段经文在那阵时就浮现在我心里面，你就教人这样用这段经文，你知不知道里面讲什么、啊、神就让我经历一下神是会怎样听祈祷， 咁於是我就喺機場嗰處，我就找住呢段經文裏面神係點樣聽祈禱嘅呢？咁樣嘅應許嚟到向神祈禱。咁啊，聖經話咧，我告訴你們，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，我又告訴你們，你們祈禱就一定垂聽。咁你話其實神係點樣先聽我哋祈禱嘅？我好多已經係入此祈禱，佢未聽喎。乜嘢祈禱佢會聽咩噶？首先留意咧，第八節。第八節佢話乜嘢咧？佢話：但因他情慈迫切嘅祈求，就必起來點啊？照他所需用的給他。原來當我哋嘅祈禱向神祈禱，嗰個係我哋一個實際嘅需要嘅話，佢就係會聽你呢個需要嘅祈禱。一個爸爸聽見個仔。爹哋啊，我肚饿啊，俾个饼我得唔得啊？得，石头嚟啦，嘣咁样，你仲唔死吓？蝎子嚟啦，玩下玩下啦咁样。你明明需要食个饼，点会那个爸爸俾嚿石头你至得噶？你明明需要呢件事可以解决，神又点会唔按你嘅需要嚟俾个你至得噶？系于是咧。我就揸住呢样嘢嚟祈祷，我话神啊，我咧就需要坐飞机去北京，嗰度嘅弟兄姊妹咧就需要我向佢讲道。咁如果我去唔到嘅话咧，我嘅需要佢嘅需要就唔成功噶啦噃。啊，咁问题就系你需唔需要用我去讲咧？啊，如果你话我有另外一个好啲啊，姓圈嘅啊，我而家揾佢嚟讲，唔使你啦咁。如果你不需要我去，我就跟神讲，那你就留我在俄罗斯咯，啊，一个礼拜我先走咯，啊，三年后，啊，我才来得啦，啊，三年里面你不需要我继续在这里教书啦，啊，因为我呢三年之后才来得回嘛，啊，你是不是不需要我呢？我呢就要去教这个圣地涉猎的课程，做得很辛苦的，你是不是不需要我去教呢？啊，我想去教，你需不需要呢？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你就不好听我祈祷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需要。有一次呢，有个姊妹呢，就个女儿结婚。那我就说，你有三个女儿，她说是啊，我三个女儿的，啊，三个女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啊，我不会比这个多一点，比那个少一点的，啊，不过这样，如果有时候个女儿要求我，那就怎样？我就要睇佢系咪需要咯，啊，妈咪啊，我想买个手机，系咪需要啊？系需要买吓，啊，妈咪啊，我要买个手机，好啊好啊，阿爹哋好似有一个啱啱话唔用啊，咁嗰个俾你唔得，哎，妈咪唔系嗰只啊，吓唔系嗰只手机嚟噶，啊，诶，阿爹哋嗰啲好老土噶咁样，咁买乜嘢？即系咧最近咧啊，你知啦，有好多品牌嘛，啊，有些香蕉，啊，有些菠萝，有一隻叫做蘋果，啊，蘋果就出了新型號，啊，哎呀，新型號呢真的很好用，啊，即是呢如果我呢真的能夠買到一個揸住，啊，個電話呢，那我可以打到給你了嘛，你找我又容易，我找你又容易，哎呀媽咪你買個蘋果給我吧，啊，好啊好啊，买个苹果俾你啊！反正我哋屋企都需要苹果，诶，唔系嗰啲苹果，系嗰只苹果啊！咁嗰只苹果点买噶？咁咧就温哥华都有得买，不过我就想咧，就阿爸爹哋咧就下个礼拜话去英国啊嘛，吓，咁啊去到英国咧就叫佢再搭飞机去伯明翰，伯明翰嗰度有几间店啊，去地铁出嚟嗰间吓，佢嗰间咧有一只特别嘅颜色。全世界得200隻限量發售版，哇！如果我買到嗰只啊，媽，我拎住翻嚟啊，唔使聽噶啦，行下街咁啊，個個望住我噶啦。哎呀，媽，我就係要嗰只啊咁。嗰只係咪你實際需要咧？嗰只過於你需要啊！嗰只係奢侈咧，係咪？嗰，那個唔單止係你需要，太需要過濃，係咪啊？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當我哋祈禱嘅時候。到底你的祈祷你是不是清楚是你的需要，你有没有告诉神知你需要 呢一样嘢。呢个系第一样嘢。第二样嘢系乜嘢咧？喺第八节，圣经话因他情慈迫切。所以咧，当我哋祈祷嘅时候咧，我哋有冇一种嘅迫切嘅态度啊？阿妈，我想买个手机啊，不过咁你。买咪算，唔买咪唔算，算咯吓，算唔算你自己决定咧？反正其实你唔买俾我咧，我都大把途径嘅吓。即系嗱，咁而家我就想同你讲，买个手机买唔买咧？你讲到好似都唔使我买，你又自己可以搞掂吓。咁啊，好似你都唔打紧，咁做咩买？系咪啊？即系如果当我哋祈祷嘅神啊，嗱，有个人啊就嚟攞三个饼吓。其实三个饼冇乜所谓嘅，唔攞都得嘅，佢都唔系好痛饿啫吓。咁我屋企其实都好多饼干，不过我又唔攞嗰啲出嚟，我睇下你俾唔俾啫嘛。咁你觉得而家呢个时候，你觉得要唔要答应我祈祷俾佢三个饼咧？啊，俾啊俾，唔俾啊算啦，你讲啦咁。咁啊神实系唔俾，点解啊？神话佢之所以会听呢个人嘅恳求。正如用这个比喻来讲，我们怎样神会听祈祷，就是看我们祈祷的时候那种的态度。是不是你觉得只是神才能够帮到你，以致你这么恳切，以致你这么在神面前去用一种的态度表明你真的需要，即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，你态度就表达出来，是不是？咁啊，系啊，我而家真系好迫切需要啊！我哋一定要去到北京啊！啊，当时我就抓住神嘅应许，你系咁讲嘅。仲有咧，圣经话情辞迫切嘅乜嘢？直求，明唔明啊？咩叫直求咧？直求咧，即系直接表达，系咪啊？你知好多人咧讲嘢，你都唔知佢讲乜吓？阿妈。想同你傾下偈，好啊，傾啊！即係世界上咧，就神俾人咧就係有溝通嘅能力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啊，溝通咧好多方法嘅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寫信啦，寫明信片啦，就寫張 memo 啦，有時候傾下偈啦，係啊，係啊。咁你想講乜咧？咁傾即係溝通裏邊咧，其實而家咧就新期裏邊咧好多方法，電郵啦咩嘢得其中一種係用手提電話咁。哦，手提電話好啊好。手提電話其實世界上咧就係喺大概15年前到咧就出現咗。咁其實老早咧就係美國嗰啲軍用嘅時候用嘅啫嘛。嚇係啊係咩？哦哦。咁啊軍用嘅時候，結果咧就嗰啲廠商就覺得，咦軍用好啊，咁民間都可以用啫，咁就攞咗呢個版權嚟。咁啊開始咧就開始研製啦嚇，媽咪研製你知咩研製？啊研製即係咩？即係研究製作啊，研製。咁啊結果咧世界上就開始有好多品牌咯。咁啊最初第一代咧就成個水壺咁，第二代好啲，第三代、第四代。咁而家第四代咧就世界話有39個嘅國家出咗48組唔同嘅手機。咁啊韓國就佔3種，比較出名叫三星嚇。另外就大陸都出的叫小米，那隻不用，但是美國就出了一種就是蘋果，蘋果其實就吃就比香蕉或者是比菠蘿西瓜都有益的，媽咪，哦，是嗎？是嗎？其實你說這麼久， 你想說什麼？阿媽，我想問你可不可以買個蘋果店手機給我，那你就直說，為什麼你兜這麼大個圈呢？我就怕你唔買啊嘛，咁於是咧就整色整水嚇，咁啊後嚟咧又煮話，你講咩你煩得滯啊，你買啦咁樣，啊咁啊結果買咗，咁我哋祈禱係咪？神啊，你唔覺應承咗我噶啦，係咪想佢咁咧？扇佢一鑊，以致答應我祈禱咧？唔係噶，咁神話咩啊？你有乜嘢嘢就向我直求得啦，係咪啊？即係你知我哋唔敢直求喎，牧師啊！我不敢向神祈祷，你跟我祈啦，我不敢向神祈祷，他都不答应我的。你好一点，你住高楼嘛，你住18楼，跟神的距离近一点，我住地下远一点，你为我祈祷啦。是我们都可以找人代我们祈祷，但是你都要自己跟他说，是不是？ 爹哋啊，阿哥话咧，乜嘢？点啊？叫阿哥自己嚟讲。好多时阿爸咧，都系中意自己嚟。吓，点解要买呢样嘢？吓，之前买嗰样嘢点啊？我弯咗咯，弯咗唔同我讲，而家又要买。所以阿爸咧，好多时都想我哋直接同佢讲，又想我哋多啲同佢倾偈沟通下啦。所以原来我哋嘅祈祷，神要求第一，你系咪需要先？第二，你个态度系咪迫切先？第三，你同我关系好唔好？你有冇直接嚟到同我讲先？三样都有啦咁，我就三样都出齐。咁啊，第三样都出齐嘅时候，跟住圣经话乜咧咁？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，就起来答应他，原来呢就不是因为他识的，以致怎样以致起来答应，是因为以下那三样。哪三样啊？转我讲了、啊、第一就是不是需要先，第二是不是陈词迫切先，第三是不是直求先。所以不是因为他是他朋友才答应他，不过如果是朋友呢、啊、那就有加分的、如果不单止是朋友呢，那就不用问阿贵了。我们同神什么关系、啊、我们同神是有一种超然的关系。他是你谁、啊、他是我天上的爹地、啊啊、阿爸、啊啊、看见个仔、啊、需要、啊啊、迫切、啊、直求、啊，这种的关系是怎样的？这种的关系是由你信主那天开始直到永恒，你都是他的仔，是他的女。所以有本书叫做永生的第一年。什么叫永生的第一年？我们未有永生？有，你已经有了。什么时候？一信耶稣那一下你已经是有了永生，不过这个永生一直到永远，由那阵时开始信耶稣第一年就是永生第一年。所以怎样？你永永远远跟神有一种父子的关系。哇，这件事就犀利了，是不是、啊、我不知道你刚才回来教会怎样回来的、牧师我自己揸车的、啊、有没有哪一个搭巴士来的？哎呀，来到温哥华我们很少坐巴士，是不是？那你坐，如果坐巴士怎样？好，上去之前就玩桶水先、啊、玩桶水。一上了巴士的时候，由车头一路抹到车尾，好，下车啦。你有没有试过拿着桶水走上去抹车？你做乜上车抹车啊？咁我见个车污糟啊嘛。咁喂，老实讲，你上个车坐几耐？坐15分钟咯。15分钟，你点使走去同佢抹车啊？咁样，但系嗰架车系你嘅，你每日揸一个钟头。啊、去阿布斯福翻工，一个钟头莫阿布斯福翻嚟 Richmond， 哇，系即好似陈纪文咁，以前住阿布斯福好远噶嘛，吓咁啊点啊？咁啊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咁啊点啊？哇，即系每日都揸一个钟，每个礼拜揸好多个钟，一年揸好多个钟。我谂住用呢架车点啊？用成10年噶嘛？呢架车系我噶嘛？我日日同佢咁耐，于是咧架车咧唔单止抹到干干净净。前面是7个小矮人，后面是白雪公主，那又有什么香精啊，什么音响啊，全部在一棵树。为什么？你跟那车内你更加要建立关系。那你跟神那朵花只是很短时间，神还比那朵花那么漂亮，还漂亮所罗门那件衣服。那条草啊，踩两踩就死了，神还比它青青绿绿。圣经说何况是你呢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不是昙花一现就死了，个生命同神关系得过几秒钟，不是、啊、我们同神直到永远是父子关系。这种超然的关系过于朋友的关系，过于邻舍的关系。你说在这样的情况，神会不会听我们祈祷呢？那就会，是不是？除非你跟神关系不好，甩下甩下，又说信又说不信，久不久回来教会，久不久又不回。如果你跟神关系好， keep 住 keep 住， 你的祈祷，神怎会不听？是不是？那圣经又说什么呢？在第七节圣经又说，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什么，不要搅扰我。今天那个人半夜三更，人家就睡了觉，上了床，闩了门，他就拍门，几点啊？两点半。哇，凌晨两点半你拍我的门，你想、啊、我拆你骨啊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你现在这样搞法就是搅扰我，是不是？不过到头来因为那几样的原因都开门给三个饼他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祈祷，请问对神来讲是不是一种搅扰 啊？那你说是啊，那么神、啊、即托着个宇宙已经很辛苦了嘛，喂，做什么事、啊、祈祷不行啊，我帮你答应你祈祷，那么怎么个地球跌下来的了嘛，哎，我现在不空了、啊、对不住、啊、几点啊？五点零五分啊，听日第二日九，朝九晚五噶嘛，我第二日嚟个，我哋嘅祈祷对神嚟讲系咪工作时间过咗，下回请早？哎呀，嗰啲快佬祈祷入晒纸噶啦，你而家啱啱入纸喺下边，两年半之后咧，轮到你噶啦，搞住晒咁样，会唔会啊？唔会。神话乜嘢？你随便祈祷。凭着信心祈祷，不要疑惑，我就一定会答应。雅各书讲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祈祷，神怎样？我都不打顿的、啊、哎呀，不要搞住晒，我瞌紧眼瞓了，他都不睡觉的。我们的祈祷对神来讲不构成一种的打扰，神就说什么？他是乐于施予，是不是？所以一首歌你唱过了，何等恩有慈人救主，负我罪孽包我忧。为什么我们的祈祷神没听啊？因为你都没有将那样东西带到主恩座前求。这位施恩的主一定会听，你不来跟他说，他怎知道、啊、他知道无所不知嘛，不过他要你说，要你直求嘛、啊、他就乐于施予。是啊，原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点是怎样？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、啊、祈祷就会听的了，寻找就寻见、啊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当你读完了这节之后，那为什么会是这样、啊、他就说是 啊，因为、啊、祈求就听、啊、因为寻找就寻见的、啊、因为叩门就开门的。哇，那你答了他等于没答。我问你为什么神会听我祈祷，你说是啊，你祈祷他就听的了。我问你为什么寻找就寻见，是啊，寻找就会寻见的了。那你答了即有没有答到呢？就好像将我的问题转成答案、啊、答案就是问题。那为什么神要用这个作为那个理由解释呢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这个是用一种再三保证的方式，即是说包听，你如果祈祷神一定听，你如果寻找一定找到、啊、你祈祷、啊、再三担保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、啊、去亲的人呢、啊、之前不喜欢吃榴莲去到呢就喜欢的、啊、我太太也是、啊、之前不吃榴莲一去完新加坡之后，哎呀，吃完榴莲就回香港，现在找到来温哥华，有没有榴莲买啊？有没有啊？这样为什么去完那里又会喜欢了榴莲呢？因为那些榴莲好味一点、啊、香港的时候那些来自泰国的嘛、啊、叫金枕头，得个甜字、啊、而且那么大嚿、啊、女士一拿她的手夹亲只手，她都是放下来就不喜欢吃。但是去到那里细粒一点，但是很香的、啊、是不是？于是我们去揀榴莲，为什么这些这么细粒这么贵的？这些是苏丹榴莲、啊、皇帝才吃的、啊、这些是便宜的。我说这样这么贵？他说是啊，这些包食的。什么叫包食、啊、包食就是说不好吃不收钱。我说你真的假的？如果我吃完我说不好吃你不收我钱，是你吃啊， 不過講真嘅話，係咪唔好食先？嚇，你唔好揞住良心，唔好食，唔好食又食，唔好食，唔好食又食。咁啊，結果食咗我十幾粒都話唔好食，咁啊唔得嘅啦，係咪？咁點解佢能夠咁有信心話呢啲比貴啲咧包食咧？因為一定好食嘛，所以包食啦。咁而家神咧一定聽嘅嚇，係祈禱就聽，尋找就尋到，叩門就開門，係咪啊？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如果了解神系咁听祈祷嘅时候，你就将你嘅需要带到神面前啦，系咪啊？咁你话佢唔听，佢唔系唔听，佢未听啫。有啲嘅事，如果你改变或者情况系好似佢希望你藉着呢个祈祷学会了，咁佢容易听到不得，系咪啊？所以有多人话：，点解我祈祷佢未听？神唔系唔听。神要听无所不能，听你祈祷用乜嘢啫？神要藉着呢个祈祷，让你灵性更进一步，学会咗嗰样嘅嘢，你未学会到啊嘛吓。咁喺咁嘅情况，佢好急，唔系唔想听，听唔到住。咁所以咧，神系再三保证，咁点啊？一定系会听个祈祷。有一年我去上海讲道，去之前咧，佢哋打电话俾我。牧师，你嚟上海同我哋讲道，呢次可唔可以咧同我哋施浸啊？咁我话施浸可以啊，咁样咁啊。于是施浸之前咧，我就约见嗰十七位受浸者。咁啊约见嘅时候，咁啊佢话牧师啊，你会唔会俾我哋浸噶？我话你一申请就一定会俾。哎呀，咁好噶！哎呀，好在揾着你。不过是不是今次浸呢就不担保，可能明年，可能十年之后，那就看你的情况咯。哦，原来这样，即是说我如果申请是得救，就一定是必蒙你悦纳我可以浸。不过是不是今次浸呢就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看我情况信成怎样，是不是信得不稳阵，危危乎，可能你下次浸还好一点，就下次浸，是不是？所以原来神是再三担保你的祈祷我一定听。最后最重要一点，我们一起读第五节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。那么到底那个人去那个人的门口敲门要借什么？借多少东西？哎呀，老老实实的，我很想跟你一口价借三十万，三十万啫。我知道你屋企有三十二万，借住三十万嚟，够唔够急？够唔够急？哇，三十万啊！你攞我只居啊！咁样，咁而家咧，佢借乜嘢？三个饼。咁你自己问下啦，屋企有冇三个饼啊？一罐南罐曲奇大把啦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你会了解到咧，三个饼啫，系啊。三个饼你都冇啊？系咯，我都冇，我都要问人借。三个饼啫，你估我可唔可以俾到你啊？嗱，好多人拎住一个祈祷事项嚟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求你帮帮忙，俾三个饼我啦。你掂唔掂啊？有冇三个饼啊？你说吧，我天堂那里有没有三个饼？其实我们这种的要求太低，太低的难度。你说不是，我们教建堂要120万，120万建间大礼拜堂，神啊，你听不听得到祈祷的？整个世界宇宙都是神的。你的儿子要入大学，想去美国，神可不可以呢？神可以，你所要求的东西太低。不过问题是对你的仔是不是最好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当我们的祈祷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在神眼中天大的难处我们担当不起，在他眼中只是好像三个饼一样那么难。那你说神又怎会是因为他能力不大而听不到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说我们祈祷， 神啊，我愿你听祈祷， 我希望你听，你听不听到？你认为神会不会听？教人祈祷就是听人祈祷的主耶稣，他现在就这样教你，嗱，行这条路，我就一定会听你祈祷。请问你愿不愿意你以后的祈祷看清楚这段经文来到祈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多谢你，是 是你引导我们，是你教导我们，是你给我们有祈祷的权柄，也都给我们有祈祷的认识，给我们认识你是听祈祷也是教我们祈祷的主。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话语里面找紧你的应许来到祷告，一生用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